他写的一部65万字的《浑河儿女离乡情》，让人们记住了梨花村这个名字。书里洋洋洒洒100多篇民间故事，成了多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梨花村文化旅游的大门。今天在节目中，本台记者跟随寇殿荣的几位好友一起去到了寇殿荣的新家，为他送去了一块乡咸典范大匾，以激励他多年来为发展家乡旅游所做出的贡献。 来吧， 来吧， 来来，您坐。 这晒晒太阳挺好的啊，今儿个又没风。 一走进寇殿荣的新家，这座青砖青瓦带有古朴色彩的四合院落干净整洁又不失气派。见到寇老的时候，他正在收拾书房，内饰干净整洁，只闻得见浓浓的墨香。书案旁放了一叠宣纸，四四方方的小墨盒里绣满了残干的墨，加上水研一研还可以继续写。寇老不会上网，不会打字，至今写作还离不开这些笔墨。他告诉记者，这座新家是他在梨花节开幕前搬进来的，盖房花了90多万，村里有政策扶持，才能顺顺利利盖新房安新家。寇老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，多年来寇老一心扑在文化创作事业上，没有过多的心思发家致富，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乡亲们身上，用在了梨花村的文化建设上，所以他才穷了自己，富了乡亲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真正配得上乡贤二字。 所谓乡贤，我觉得乡就是农村，是吧？贤是什么？是贤达，是吧？你要看这上面，是吧？这边是一个沉的，这边右的下边一个背，应该就是钱，是吧？有吃有喝的。当然在他的前半生来说，后半生可能更好一点啊。前半生咱们在座的可能都了解，他老伴儿又残疾又去世了，另外他的孩子说这个也没工作，确确实实能够坚持下来，我觉得就是靠这种精神。在这块蒙经地上，是蒙经地养活了他，是梨花熏染了他，而且是老百姓的这种乡俗文化熏陶了他。那么我们说你们孙叔也好，伯叔也好，能够把这个守卫让他当乡贤，我点赞。 老寇呢，对于梨花村，从这个政界上说，在任职期间啊，对这个梨花村的文化，老寇啊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你像生产队的时候，集合啊也背个诗，编个顺口溜，但是我们只当一笑话，没觉得对这个村子发展啊有多大作用。但是90年代以后，随着这个我们那个民俗旅游啊，这事业的什么，哎，老寇这个用武之地用上了，而且他所做的东西，对梨花村啊，通过赏花节、采摘节，一直到啊，我们现在是北京市的民俗旅游村，整个这个发展脉络过程当中，老寇呢，在这个文化发展上、啊、对梨花村做出了啊那个卓越的贡献。这样呢，我想啊，这个梨花村的人也不会忘记老寇。 我总觉得啊，一个地区的发展和乡贤的作用，这个一方这个贤达对地区的不管是文化或者是经济方方面面，它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文化这功夫。我是上世纪的70年代就看寇大哥的这个他的作品，就很受教育，很受启发的，坚持到现在，把这个梨花村的这文化又给发扬的这么好，确实是功在千秋。现在他这个新宅建起来了，我一看太好了，这样我希望寇大哥晚年幸福，事业有成。 寇殿荣劳苦功高，致力农村建设50余载，有匾额欠旧乃为依据，下联是梨香斋，回墙回肠淡气，威和保使安全，七志德高，无秦案私贪，方敢飘香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述说着老寇榜样的力量。 而这些发言的人也个个称得上是大兴的乡亲。今天大家伙来老寇家，既是做客的，更是为他发家的。在这些大兴文化人的眼中，寇老算得上是乡贤典范。而寇老也表示，有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，自己还会继续努力，搞出更多的创作，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 我是这么看的，这个旅游啊，本身的就得注入文化内涵，没有这个文化，根本旅游搞不起来。你比如城里人呢，他来了以后到你这地区，他不单单就会吃点饭，他要学到一些知识，尤其是这个农村呢，这个你像我们这儿属于离乡，离乡这个离文化也很多，因为关于离文化的一些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，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梨花的诗词曲赋啊，一些的谚语歌谣啊，甚至我们这个地区一些俚语都与这个梨有关系了。这游人来了以后，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注入到这个旅游当中去呢，这个游人觉得是很有意思，而且这个到这个地区来呢，不仅是这个欣赏了这个地区的风光，而且学到了不少知识。我觉得旅游要想搞好呢，首先呢应该这个把这文化这块必须得注入进去。所以这样呢，我是反正我就这样想吧，反正自己可以说用这个自己的有生之年吧，尽最大努力为家乡贡献，为这个家乡贡献力量。我反正抽时间呢就是写些东西，因为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对文学是这个可以说酷爱文学，所以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收集了，一直在村子里边的基层工作，收集了不少有关离乡这方这个文化的东西。我准备把这些东西呢，都把它整理出来，就尽最大努力把它写成文字，这样能够传给后人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说就是靠我们这一代人说，这一代人不在了，很多东西呢，年轻人也就不知道了，所以这些东西就失传了。所以我认为是这个，把这些东西呢，通过文字把它记录下来。因为我出了那些几本书的人，差不多有100多万字，我准备把这些都记录下来，包括这个方方面面的，就是离乡的一些这个文化，这样呢是让后人呢更进一步的了解梨花村，也让梨花村这个历史啊，有关这个梨文化这些东西更好传承下去。 近几年来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发展，借着一年一度的梨花节之势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庞各庄镇的梨花村家喻户晓，远近闻名。村民除了种梨，还自主创业搞起了民俗旅游接待。在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的今天，民俗旅游不仅要观其表，还要进而求其理，需要的正是像寇老这样的乡贤。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村民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梨花村的文化建设上，正是循着这份文化的脉络，对乡村旅游背后的历史内涵及其影响等进行挖掘，把梨花村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，让更多的市民认识了梨花村，走进了梨花村，让游客参与体验当地民众的现实生活和文化艺术，不断丰富民俗旅游的内容和形式，让乡村民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传承发展，为现代旅游和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，以实现传统文化和民俗旅游的和谐发展。 墙上的钟已熄，到12点，要开启我的世界。躲在冰箱沉睡一天的雨，它欢呼雀跃，但是出现那个板凳坐在我的身边。吃完我的泡面，我们小睡大睡，聊聊明天，又看了一场午夜飞雪。想念的人，红过的脸，和那些年少失过的心，每个人每个画面都让我们在这个夜晚感觉很美。哦，听说天 北京时间20点整。